Yeah. 都是漫天风沙，挨打了吧，受伤了吧，这就是为爱付出的代价。挨打了吧，受伤了吧，就当是昨夜的。